我喜悦，老掉馅儿还有财神来还，他的世界多了些安全感。真拿过几道关，爬过几道坎儿，梦里醒来是平凡。我是你爸，你是上面的茶，拔了牙有不同的身价，场面的话愿有个好人家，忘了吧你忘了也罢，反正的瓜都没什么偏差，反正我又不是地里的茶，爱不爱他我都是路人甲，嘿嘿嘿嘿嘿，造孽啊，我喜悦，老掉馅儿还有财神来还，他的富家让你流连忘返，我这上你的班儿，爱上城里的玩儿，不过你是有一半，我喜悦，老掉馅儿还有财神来还，他的世界多了些安全感，真拿过几道关，爬过几道坎儿，梦里醒来是平凡。我是你爸，你是上面的茶，拔了牙有不同的身价，场面的话愿有个好人家，忘了吧你忘了也罢，反正的瓜都没什么偏差，反正我又不是地里的茶，爱不爱他我都是路人甲，嘿嘿嘿嘿，造孽啊，我喜悦，老掉馅儿还有财神来还，他的富家让你流连忘返，我这上你的班儿，爱上城里的